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哇哒哇哒哇我哒。 北上运动开始啦， 系， 今日好曲折咯， 今日好阵容鼎盛啊， 系又紧张， 今日听到阿梁锦祥话好曲折， 好曲折， 好圈可点呢个笑话啊，梁锦祥啊， 唔出得街喎， 唔好讲啲无谓嘢啦， 好， 今日咧就新闻好多啊，咁咧就 先讲咗咩啊，老师， 午餐肉啊， 午餐肉啦，午餐肉啦，嗱、有人咧就会质疑我点解会讲午餐肉咧，嗱呢个咧实际上有同呢个北上朋友冇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有关系。 要簡單講講呢個新聞嘅內容先啦。咁即係前幾日咁就新加坡政府有一個部門，叫唔係糧食部定咩啦？個準確名唔記得，就化驗一啲午餐肉，即係中國大陸嘅午餐肉。咁發現入邊有啲抗生素嘅 硝基呋喃， 係啦，誒我都唔記得咗。 硝基呋喃， 但佢 都記得， 佢都個 叫做 咩啊 ？Flanton，Flanton， 我叫 Neutral，Flanton，Flanton 粗口。 咁咧就個份量咧又唔係太多嘅，不過咧為安全起見咧，嗰邊個政府咧就將佢收回啦。咁呢件事咧當然引起香港呢邊嘅關注啦，或者一啲人嘅諗法啦。咁 係。 我傍晚見到個新聞就話咧，政府咧就未打算收回市面嘅午餐肉。 要嚟咗啦，香港嘅衞生 要一鑊一鑊噶嘛，周一鑊 係啦，周一鑊話唔係政府話，周一鑊。 唔係其實呢啲新聞咧唔使睇嘅，每一次個程序都係咁噶。發現咗有問題，跟住佢就話我首先佢就話佢唔知道，跟住嘅然之後稍後咧就話影響唔大。 香港食嘢好安全。 話咧我就會檢驗噶啦，咁嘅報告咧就唔知幾時先出嚟。 你放心嘅， 都係咁樣。 你放心，香港食嘢好安全。OK， 因為自家人嚟噶。 咁點解要講呢樣嘢咧？因為呢個係實際上我哋嘅童年回憶嚟嘅。咁入面包括邊兩隻呢，就是、長城派同埋梅林派。 哇真係有一隻肉丁㗎我記得。 水仙派。 水仙 丁。 係。 咁 我首先要問一個喺個錄音室入面有邊個未食過梅林派。 黐線派到企 我到依家都仲食緊㗎。 係你就不行啦真係。 係你喺大 我已經轉咗食三花牌啦。好耐。 這個公仔面 但係你控制唔到，因為你喺茶餐廳食嗰啲你根本冇辦法知道係咩午餐肉。嗰啲就可能係梅林牌或以下嗰啲 未必會係梅林牌。 唔係啊，我甚至懷疑都唔係梅林牌或者長城，因為我 就係唔係梅林牌 㗎。點解我近年呢我食少咗咁多午餐肉呢，我發覺呢我喺茶餐廳食啲午餐肉係好差。 好差 㗎，我唔嗌㗎其實 係。係啊，即係你唔好講話長城牌梅林牌，你無論點踩佢呢，我哋細個係覺得好食 嘅， 即係以前咧， 尤其是煎啊嘛， 以前喺屋企咧唔 減蛋， 唔冇時間買餸咧，咁啊整開罐罐頭，有啲我哋笑好多時嗰陣自己開嘅， 好開心㗎， 係開罐頭啊， 卷卷啊， 唔係一到打風就好開心啊，因為有罐頭食啊嘛，係 啊，咁呢個就即係唔知個社會進步定退步啦，因為以前就覺得食罐頭係一件好隆重嘅事情， 集體回憶啊！呢個 係嗱，你由你個開個罐頭啊，開咗之後有陣肥膏啊， 好食咯！ 咁咧，跟住又點樣咧？就唔一定食飯喎。嗱，我哋發覺咧唔食飯，我哋好開心嘅，因為我哋可以有麵包。 嗯，啊，係啊， 係啦， 麵包， 生命麵包啊，仲要係 加埋咧，即係呢個長城牌午餐肉咧， 無敵啊， 無敵！咁我發覺咧，我哋以前細個咧就覺得長城牌午餐肉咧就係高格調過梅林牌午餐肉。 啱。 啱唔啱啊？啲 啱，完全啱。 咁但系咧，我与此同时咧，我哋细个咧有即系去超级市场嘅时候啦，嗰阵时候去超级市场又觉得好宏伟噶。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发觉咧，有啲即系嗰啲北欧嗰啲啊，嗰啲哇，我哋觉得真系绝对高档，因为从来都冇食过，譬如有肠仔啦， 哦， 系嘛，即系嗰啲好细串嗰啲啦， 鸡尾肠， 嗰只系咪叫做 Philip 啊？ 好三花牌有 嘅，三 花牌系，系有 嘅， 有嘅， 都食惯嘅。 咁我就即系家贫啦，咁食我哋细个就好少食嗰只嘅。咁啊，杰斯仔你咪食嗰只多啲。 我食嘅一只仲刁转， 厨师牌。 我唔知大家有冇用，我就嗰阵时咧又系拣咗，我有一个 pickle 就系食一只咧免治牛肉， 入面有一粒粒嘅蘿蔔啊，唔係呢個薯仔粒嘅、 哦， 又係外國品牌嚟嘅。咁咧但係近年已經冇得賣啦。我唔知嗰只又有咩問題，外國品牌 嘅， 係好好食嘅。咁但係咧就一開出嚟咧，我屋企嗰啲人就哇，你又食狗糧啊咁樣，就去狗糧咁樣嘅。咁但係我好鬼中意食嘅嗰只就。 嗱、啊，我哋嗰、那個即係北歐呢啲牌子，我哋唔多涉及啦，因為即係同呢個北上頻道離題嘅。如果再講我人哋又就 complain 嘅啦。 係啦， 我哋即係翻翻嚟講呢個大陸午餐肉。嗱、其實呢個係一個灰色地帶嚟㗎，即係究竟係咪同北上頻道有關呢？我哋慢慢可以睇下視圖啦。 絕對有關，因為你大陸咧叫出咩炒飯咧，燕窩度有肉都可能係午餐嚟嘅。 唔係嗱，你我有兩樣有其實咧喺大陸嘅茶餐廳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發覺咧，就係嗰啲通常如果食翻出前一丁面咧，咁你通常你加嗰啲餸咧就係腸仔啊、火腿啊、 午餐肉 啊，其實嗰個口味咧都會一般嚟講啊，就都會同香港嗰啲係唔同嘅。我自己就覺得有時大部分咧都唔係咁好食嘅，即係譬如火腿又可能係怪怪地嘅，唔知道即 係佢浸佢啲肉質咧硬係唔係咁實，佢泡泡地咁。 係啦，腸仔又係一樣，午餐肉就更加。午餐肉其實我就即係差唔多已經斷咗㗎啦，我就從來唔喺大陸嘅茶餐廳食午餐肉嘅，因為嗰啲肉質係好差嘅。 係啊，嗱呢、這個亦都係我點解話我哋喺香港食嘅時候。我慢慢唔食嘅原因就係你翻去食落啲肉咧，好泡。 嗯，係啊， 一泡咧 都 係咁。一泡咧，其實你知道啲肉質係唔好嘅，一定係最刺激嗰啲。嗱，我而家有開始有個疑問咧，就算喺香港嘅茶餐廳咧，我懷疑有人係用緊假嘅午餐肉。 唔係喺大陸二三線牌子嘅午餐肉啦， 劣質啦， 係啊，我講假咩意思咧？佢買翻嚟嗰嚿真係有品牌 嘅。唔係有嘅，但係嗱、哦、我午餐肉我就唔知啊。以前我就知道咧，就即係有啲茶餐廳咧做嗰啲面漢堡牛肉啊、 嗯， 就用大量用麵粉做嘅、啊，即係嗰個根本就唔係一嚿漢堡牛肉嘅，即係類似係咁樣咯。但係午餐肉有冇呢啲咁嘅情況，我就唔係好肯定。 即係、嗯、或者嗰啲大陸嗰啲咧，佢唔知有陣時叫炸肉係嘛？或者叫炸肉啦，嗰啲其實好即係好鬆啦，就食落去個感覺好似好麵粉嘅，都冇乜肉味嘅。 你玩嘅時候佢未必係肉嚟㗎。 嗯， 哇，冇嚇人啦，好似 唔係嚇人， 真係可能麵粉溝好多麵粉落去㗎。 我真係食過， 麵粉已經好好㗎。 佢溝麵粉已經唔係做壞事啦， 最緊要 係啊， 已經好事嚟㗎啦， 優質嘢嚟㗎。你講真啊！譬如話咧，啤酒溝水咧，係溝咩？而家 冇所謂，冇所謂， 你冇所謂，係夾唇就得， 千祈唔好係夾唇，大佬。即係求求你啊！第二樣咧，肉咧，你溝麵粉都唔緊要啊， 你唔好溝其他粉啊。 係啦，千祈唔好，即係我哋好寬容噶啦。我哋而家上喺頭都，我哋已經對呢啲嘢，我哋即係已經容忍到個。但你千祈唔好落啲有即係害人嘅嘢度。嗱，講翻今日呢個，譬如話呢個抗生素呢樣嘢咧，我估計咧，真係實際上嗰個。如果是正牌嗰啲咧，我自己嘅估計唔係真係咁緊要， 唔係咁緊要喂，甚至乎我哋食嘅生豬啊， 你知唔知我都 唔 係就係咁講咯？你而家咩冇抗生素嘅？ 啊嘛，台長你好似衛生署啲發言人喎， 我代表咗特區政府喺呢度發言啊嘛。 啊，周生係周台長， 係 唔係？但係問題咩咧？就係、是呢啲嘢食咗，如果長期食之後咧，佢會累積喺你嘅身體入邊啊嘛。係，咁啊驚呢樣嘢啫。但係嗱，正如我哋講啦，嗱，午餐肉已經係我哋童年回憶嚟噶嘛。而家我哋間唔中食一次啫嘛。 我依家都食得幾密。 我哋呢啲人就真係冇乜所謂，即係咩死死啊，死又 死一世唔得 啊， 死 一世 唔使病嗰啲啊。 唔係，我哋有抗體㗎。上大陸嗰啲我成日都講咧，即係咩嘢都可以食得落肚㗎，係唔會死嘅。 我就始終覺得抗體係抗體嗰啲污糟嘅嘢，你真係呢啲咁嘅。咩抗生素啊，嗰啲咩激素啊，你点 唔 系 你如果翻大，其实翻大陆多咧，我成日都劝人哋就系、是、譬如尤其是嗰啲你长期住喺上海啊嗰啲咧，你要自己煮饭啊嗰啲啊，唔系你成日要煮饭啊，买嘢煮饭，少啲食加工食品咯、啊。即系喺大陆系真系唔好食咁多间屋企，你食食下咧，你似跑去排队咁噶。實輪到你食嗰隻有事 㗎、 啊、譬如有啲乜嘢啊啲咩筍啊、 嗯、 有啲好方便、啊、又鬼咁好食嗰啲呢喇喇地嗰啲呢我食食下你會發覺、哦、原來佢又用咗大量咩漂白劑啊工業用嗰啲啊即係總之有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囉。 咪仲有呢譬如你去平時去茶樓食嗰啲下欄呢嗰啲咩橋頭啊 花生啊 千祈唔好食。 是 啊因為那些又是加工食品、 啊 啊、 最常用是漂白啦 漂白啦、啊、即是逢真白的白的認真白的就 你還有什麼牛柏葉啦白的牛柏葉啦 你白得很緊要的東西你就真的不要吃我勸大家 咁講講下唔使翻大陸了 我戒咗啦 戒咗啦咁快戒咗 唔係剛才我哋講點解話我哋要 習慣呢樣嘢咧，你唔好以為淨係食午餐肉有抗生素，就算你平時食嘅肉類都有抗生素。 係啦，我都講呢個問題。 嗱，你譬如你豬嘅內臟啦，嗰啲係積聚最多嘅。 嗰啲唔係抗生素，哮喘藥。 哮喘藥，我哋講緊。 係啦，呢個 係。點解你都唔明？ 有哮喘藥就自然有抗生素。 唔係你都唔明點解要食抗生素？因為佢養嗰時候咧，如果佢唔打抗生素咧，只豬好唔 病 啊。魚都係㗎。 唔係你因為個養嘅環境問題啦。我就最近身同感受啦。啊、即係因為我女都係因為呢樣嘢，就係、是、因為嗰個抗生素你食得多嘅時候呢，就會嗰啲咩抗藥咩葡萄糖低球菌嗰啲呢，就好容易會 抗藥性病毒， 抗藥性嗰啲囉，係呀係呀。 唔係㗎，你而家間唔中你都聽到香港醫院 啊， 即係 超級病毒㗎嘛， 超級病毒嘛、啊、因為嗰啲菌呢，如果你打佢唔死呢，佢慢慢去食，即係吸收咗呢啲咁嘅抗生素時候，佢自己變呢， 變種， 將來呢你打抗生素落去對佢 無效， 無效㗎嘛。咁呢個你講得 N 次 N 次咁多㗎啦，但係呢仍然呢即係一個我諗係唔可以挽回趨勢囉。 亦都唔可以倒住囉。 唔可以倒住。因為點解佢哋一個好簡單嘅習慣呢，佢哋有親咩病呢，佢唔係睇醫生㗎。 抗生素。 自己買抗、啊、自己包抗生素㗎。咁你但係佢又唔係話即係一路包到呢啲菌死，但係佢自己唔知嘛。包到咁上下佢覺得好喎、 啊。好快啦。 其實啲菌喺入面、就喺不斷喺度即係同呢啲抗生素喺度鬥爭緊、嗯。結果呢即係暫時呢佢又就即係突然間隱居住先。 唔係，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嗰啲講緊頭先講緊嗰啲變種嘅葡萄糖鏈球菌，其實好多係由大陸嗰邊傳過嚟㗎。係 啊， 就係因為啲人嗰、那個呢、這個習慣問題囉。 係啊， 即係同埋呢單嘢都可以，呢單嘢好近啊，吳儀法蘭扎嘅。 你知唔知時候？你知吳儀家族？ 唔知佢又點回應呢？ 唔係，佢唔回應啊，佢出咗大隊去呢個廣州、廣東省調查而家， 係嘛？ 係啊， 唔係我係佢，我教佢一招咯。 唔係啊，而家可能我聽日上去撞到佢都唔頂㗎。 唔係我教，我可以教佢一招咯。呢單嘢喺新加坡發生㗎嘛，又唔係歐洲。 係咯，唔關香港事㗎， 冇事。歐洲做事，歐盟真係我係鬧得你好啱喎，真係冇事歐洲。係 啊， 係啊，而家新加坡有事啫嘛。 咁派佢新加坡同阿 李光耀、 李志正即係傾傾啦，吓吓，睇下咩結果吓。 讀新聞咧， 系 吳儀率300人檢查粵企產品質量，分趟11市整治。呢個南方都市報嘅報導嚟。 呢啲知唔知叫咩啊？呢啲叫大龍鳳， 系啦， 就喺大陸 洗太平地， 其實就冇，即係實質上就冇幫助嘅。即係等於你即係做返場大戲俾大家睇下㗎啫。 係呀、啊。 即係好似啱啱上個禮拜有個玩具嗰、那個玩具商走出嚟道歉，其實嗰個咪又係俾人逼出嚟道歉。即係完全係睇到佢冇誠意，即係係假㗎。 對唔住囉。 即係黑社會出嚟認頭嗰 個。即係你如果你 成出嚟啦。 你長期喺大陸就長期都會睇到呢啲咁嘅嘢。 不過咁樣意思阿吳儀真係做大龍鳳呢，我都建議嗰樣嘢。佢我覺得佢應該去睇佢啲骨牆度呢。 喂， 冇啦，冇啦啩， 喂，真 系，喂，收翻唔该你， 收翻内容， 喂，你估我叫就可以啦，话啊， 喂，话呢条有影响力噶，大佬， 你冇啊， 收唔系好好好冇咩嘅啫， 俾条沙都话啦， 好臭啊嘛，你想去骨场做乜先？ 睇下啲卫生情况， 唔好啦， 哦， 哦，佢讲紧广州省骨妹有9成系有性病， 佢今日 呢个留翻我节目讲啊，梁锦祥， 好好呢个 讲翻呢样 ，OK。 嗱嗰个咧，嗱你就咁讲咧，好多人知啊，嗱，即系我谂好多人就咁听落误解。其实嗰个新闻应该讲咧，有一间好大嘅骨场，有九入边有九成个骨女都有性病， 系啊。 咁啊边间咧？你自己估啦，即系嗱呢啲咧，其他频道嘅节目或者其他网址嘅内容咧，我哋 唔好讲啊， 我哋唔讲嘅。咁我哋 at HK 嗰度唔好講住。 嗱呢個呢 呢個字 呢個呢 有好啦有好算啦。頭先嗰句 解解 唔係頭都係以上資料純粹客戶提供嘅。 做咗啦做咗啦你再講呢就。 喂我賣廣告啲嘛 你再講呢就俾。 收你廣告費 喎。 收廣告費咁樣。 okay。你買100萬一個鐘。 我當冇講過啦我丟咗 兩鐘。 我丟咗 兩鐘。嗱 ,ok, 嗱我哋呢即係今晚呢好多嘢要講啊。咁呢我哋跟住要講其他即係新聞嘅跟住我哋先講我哋即係 以上 個題目啦。 好啊。 第二樣嘢呢就是那個人民幣的升值，因為我這幾天去看的時候就嚇親我，現在是 94.7 是不 是？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即是低過95元 了。嗯低了幾日了。 幾日了。 咁啦我講個故事給你，剛剛我朋友對錢，他仲用了2016元港幣是對1900元人民幣，是2016元港幣對1900元人民幣。 同埋即是其實對錢都事少啊。即係我呢兩個禮拜就其實就成日就係做呢個工作囉。 就將好多呢出咗去嘅報價呢就不斷係咁修改，因為啲廠不斷就呢間廠又係咁，嗰間廠又係咁，即係話俾我聽即係做唔返價錢。同埋呢其實唔係淨係話現時嗰個人民幣升值，係最慘就係預計嘅嚟緊嘅時候，因為而家已經係年尾。咁同埋呢就係好多原料嘅價呢係會喺春節之後呢亦都會調整，而根本係差唔多 99.99999% 係一定會全部向上調嘅。咁所以好多廠而家報曬價出去嗰啲呢就都千方百計啦，即係就如果可以喐得到嘅就喐啦，因為我哋做禮品嗰啲呢就即係啲單係鋪鋪清啦，咁所以我哋呢啲就首當其衝啦，就好麻煩，因為我哋又要同返啲客交代。咁但係譬如話你話如果有啲做即係又係講緊譬如話做玩具啊，做做家品啊嗰啲咁生產嘅廠呢，因為佢好多單係長單啦，譬如話已經嗰啲價錢呢係講緊即係而家以前就仲有啲係三年前定好嘅價，而家都冇㗎啦，譬如話你講緊半年前一年前定好嘅價，然之後做一啲長單呢，咁就會好大鑊囉，因為嗰啲價係即係佢哋情況你啲單即係 cancel 好過即係做唔做好過做，佢做一張就蝕一張， 除咗人民幣 淨係蝕個水位都蝕死。 你石油又勁啊， 係啊係啊，石油又勁啊， 急步上就係佢真 係。係囉，咁你因為石油一勁嘅時候，所有塑膠原料就一齊全部起價。 你仲要諗下呢，溫總理呢啱啱早幾日講呢人民幣唔會再升㗎嘛，你睇下上次佢講人民幣即刻升。我覺得人民幣 唔係呀，好難升呀， 唔係佢講乜都冇用嘅。 溫總你講嘅嘢係呃狗你話先。 啊！ 梁嗰陣指我，你都認為咁先算啦，大佬。 我認為我唔會口噏出嚟， 唔好意思啊，係又嘟咗佢。 唔係佢講，其實佢講呢樣嘢就唔使佢講嘅，大家會 sense 到係即係嚟緊預期短期內都係一路向上調咯。 唔係啊，我點解要講咧？嗱，其實呢個題目咧，我哋都講過好唔少次。 係啊， 但係而家去到呢個咁嘅位咧，即係有一個我自己都幾擔心，就係究竟佢升咗幾多少。哇！你喺度睇佢呢年呢完全一路 non-stop 咁升㗎。 嗯。 喂，如果你係咁升落去呢，即係如果你去到90蚊已經好大。 唔係啊 ,90 蚊係所有人睇緊㗎。我就係想講 我 哋聽。 覺得一定要。 話俾你住 一定要 出奇呀。 嗱，我講個低位俾你聽啊。即係呢，曾幾何時1980幾年呢，人民幣呢100蚊港幣係對80蚊人民幣㗎。曾幾何時啊，咁有機會向呢個價去望，我覺得 啲代用券時 代。我而家有啲 啊，差唔多係啦係啦。總之 我哋而家有啲廠佢哋嘅報價，佢就唔係一定係用90蚊去計，但係呢佢就會除咗譬如當佢抹 15% 嘅 profit margin。佢就仲會再即係有啲就黐線到呢就打埋佢係呀，打多 20% 唔知道當嗰啲係乜嘢啦，就再加上去嘅。咁但係個問題係一個惡性循環囉，就係、是、你即係唔係單向㗎嘛，你咁加嘅時候嗰啲單又會點呢，即係其實就鬼即係啲鬼佬都難頂㗎，而家全部一齊 你 cost 大咗啦嘛，你即刻你都 係呀，因為我而家就按 hold 住有啲單年尾呢本來係落嘅呢，喺12月呢全部而家就 hold 住曬。咁就睇下邊邊頂唔順囉。 喂，咁你如果咁睇就出年做生意好辛苦啦。即係出年就我諗真係。 個預計啦。 真係唔知咩嘅。 唔知咩環境啦。 係呀，即係其實而家啲廠係好辛苦㗎。即係一路根本係出親嚟嘅都係壞消息嚟。 嗯。 係呀。 好，我呢個時候呢有啲讀一讀啲 ICQ 啦。咁呢位聽眾啊，老易士朗拿度都好詳細問我哋啲嘢啊。佢話咧，如果一個香港人喺大陸開户買 A 股，咁要注意啲乜嘢嘢？咁我聽講有唔少人去大陸，即係啲親友度去開。咁如果開個銀行户口去證券行用嘅，即係朋友名義得唔得？ 喂， 大哥，即係我你敢問我點答你？ 我答唔到你啊！我想話俾你，我答唔到你。 朋友咯， 係啦， 你點樣走嚟數？ 嗰個係你條女。 是啊， 那個是你二奶， 都會走數啊，大佬我都覺得是信不過 不是你邊信，其實你調返轉就是話，咁你而家調返轉好多大陸人落嚟買 H 股， 都係 你話佢係咩呀，佢唔係佢用嘅渠道咪又係唔係都係一樣，即係千奇百怪咩渠道都有，即係有多佢有親戚喺度嘅，咁佢咪又係呼親出去買囉。 佢搵錢落嚟嗰個係 underground 啫，係落到嚟香港嘅光明正大開户口㗎啦。 嗯， 佢又總之有個大陸地址， 唔係即係有好多渠道，林林總總都有 嚟到香港，佢就光明正大個户口自己控制㗎啦。 冇、嘅，你即係一定係上邊落嚟開二個，我哋上去學上邊開咁。點解咧？你諗下好簡單，佢搞咁耐其實都係想封閉上面個市場。佢點解直通車搞咁耐咧？又係想根本唔想啲錢立亂流落， 唔想喺香港流翻出去。 所以 嗱，就仲有咧。喂，有冇可能想喺上面买 A 股咧？买 H 股咧？ 唔系啊， 买咗香港买啦，系咪啊？ 佢想买 A， 你又 A 股？唔系，咁又唔系咁讲嘅，唔系咁讲。 喂，人哋想炒啊嘛， 十个 percent 停板，大佬喺大陆 ，no， 唔系咁讲啊，有得即系你呢个赌仔心态就系你嗰边度有赌场就都会有人赌嘅，即系我觉得就系。 同埋玩法唔同嘅。 系啊， 香港赌过啦，前院啊。 最理想系咩咧？最理想 H 股啲人都开。 是 吧咁边边炒边边咪去边边囉睇 A 股囉最 其实。但到嗰陣時就唔会有 AH 股之分 啦。係啦係啦即係其实最好係香港人。 係 咪 係 呢个就即係我哋嘅优势嚟嘅。 你啲优惠你。 不过呢个问题呢我哋一定 留返。 一定唔会答你嘅你自己摸索下你自己查下呢个维基百科啊查呢个 Google 啊。 查唔到 你或者留返。 搵人瞓。 留返禮拜四嘅节目答佢囉。 禮拜一都得嘅可能。 唔係嘅去隔离台囉隔离台会可能答到你呢个问题㗎。係 咪 边 个隔离 台边个嚟。头先买咗广告嗰个。 哦。 你又买广告 现代啊。多谢梁永祥。 撑你啊。 多谢梁永祥。 係啊。 啊、就跟住佢再問咧，港紙已經變嚟越嚟越垃圾，去買 A 股係咪等於即係直接買人民幣升值？其實係咪咁係可行？ 咁就梗係 啦。你真係你直好簡單，你係博人民幣升值咪得咯？ 你買人民幣咪得咯？係咪先？ 點解你要冒多重風險？ 係咯，你 咪最簡單， 香港人都開到大陸户口嘅呢 個， 唔係最簡單。你話買人民幣升值咧，最受惠佢啲地產大陸啲地產股不嬲呢個。全世界都知嘅呢個，最直接 係 呢個， 唔係最直接就係開個人民幣户口做人民幣定 存，係咯， 開人民幣咪得咯， 真係 使乜講咁多嘢， 係咪？唔使講咁多，除非你啲錢出去走佬。 好，繼續。 嗱，講呢樣嘢，講呢樣嘢咧，又帶到我哋一個今日好重要嘅題目啦，就係呢個周正毅案啦。係，因為咧判咗出嚟16年， 八唔到佢喎。 點解唔八佢咧？真係 個個都話應該八。 嗱，聽我講埋先，唔八佢，我諗有啲原因嘅。嗱，今日咧就傍晚新聞我睇過嚟嘅。哇！即係成班人咧，就即係東八塊嗰邊啲民眾咧， 抗議 就抗議，圍住個律師。咁咧就東八塊點解啲人會出曬，會出咁多人出嚟咧？就喺個庭嗰度想聽審而聽唔到，而跟住走去圍咗律師咧。就因為聽講咧，原來個案件竟然係冇審到東八塊嘅事。 其實嗰度我話俾你聽，我可以講少少啊。我2002年、2003年佢喺嗰度收地嘅時候咧，我正正就住喺嗰笪地方噶。 咪住先，你讲翻咩叫东八块喺边度先？ 我而家将会讲啦，吓咁就东八块其实就喺静安区入边啦。咁其实佢包好多条路嘅，即系包括嗰啲咩成都北路啊、北京西路啊、咩胶州路、长宁路啊，总之好大嘅一个面积嚟嘅。咁就当时就好有 potential 嘅。我喺嗰度住咧，就大部分嘅人就都知道周正毅系边个嚟嘅。你问十个。有九個都會知，即係會喺周正毅喺佢心目中係一個王八蛋嚟嘅。咁嗰陣時我喺嗰度咧，就我當年喺嗰度住嘅時候咧，就好誇張，因為嗰度其實就好多嗰啲舊樓嘅，嗰啲我諗應該都算得係叫里弄啦， 係 算係里弄嚟嘅，因為嗰個直情係一個平民區嚟嘅。咁我範圍好大嘅，咁我話俾你聽，佢嗰個拆樓嗰個情況咧，係好恐怖，因為當年就係周正毅嗰間公司咧，就唔一個先都唔使出，就通過一啲關係，就將成個東八塊嗰個範圍就全部收曬，因為係講緊有幾十萬平方米咁樣可以俾佢發展嘅，咁佢就諗住即係就第日就係開 shopping mall 啊，即係做到係另外一個古北區啦。我諗阿 Ed 會知道古北區係邊個啦，即係如果古北區係一個高尚住宅，即係起咗好多高尚住宅，咁嗰度絕對係有條件做呢樣嘢嘅，因為靜安區本身都係一個交通好便利嘅地方啦。咁但係佢拆樓嗰嘢咧，就真係令到民怨四起嘅，而就所以先會導致到唔拉佢唔得，就係因為佢係真係鑑粗嚟嘅，佢就逐間逐間去收。咁聽即係我聽嗰啲人講，其實嗰陣時上海有曾經咧係有做過新聞，但係後尾咧就我諗，因為嗰陣時仲係江澤民年代，佢後尾咧喺成個上海你係不能去提及周正毅嘅。 即係係一個好忌諱嘅事嚟㗎。但係周永毅，包括我相信而家就算佢判咗16年呢，呢啲嘢你喺上海其實唔會大肆報道㗎。咁但係東百嗰陣時個收樓嘅情況係點呢？你可以呢一個好大嘅地方，個範圍大到我諗下點形容先。一條彌敦道咁嘅地方啦，一晚你會聽到成晚瞓覺嘅時候呢聽到好嘈。第二晚呢之前嗰日你可以見到嗰啲樓仲喺度㗎。第二日呢好似俾核子彈掃平，係平係冇曬㗎，快到好緊要。咁而嗰點解佢有個民怨呢，就係、是、呢我聽嗰啲人講啦，就即係我詳細唔係好知啦，即係佢又應承過啲人，就話每個賠返十幾萬俾佢 ,02 年、03年嗰段時間、 嗯、 十零萬啦，或者有啲嘢20萬，但係個問題係個問題癥結就係乜嘢呢，到最後係冇兑現啊。咁有好多呢係收唔齊數啊，有好多係收咗幾皮嘢就算數，跟住又追唔到啊，諸如此類。咁而嗰個範圍係牽涉我諗有十萬八萬人一定有可能仲多過呢個數。咁如果啲人又買唔起樓，因為啲樓上海啲樓係不停咁升，所以嗰個民怨係好大囉。咁而家啲樓就全部俾佢拆掉曬㗎喇，但係又冇發展㗎嗰度而家。 咪最大問題 好慘仲喺度㗎嗰啲。 你最大問題呢，佢成個周正毅最大嘅罪行就呢度㗎嘛。你記唔得我唔係審呢樣嘢㗎嘛。 嗯。 咁呢個就所以即係點解會今日個個新聞會做得咁突出嘅原因。 嗯。 其實呢你睇下東百發點解咁重要呢，你睇睇維基百科你就知㗎喇。 嗯。 佢重要到呢有人寫一段即係文上去，我多讀俾你聽。東百發位於上海市市中心靜安區東北部，東至成都北路，南至北京西路，西至石門二路，北至南蘇州路， 嗯， 佔地面積 26.9 萬平方米。 嗯， 2002年5月市政府將這片土地分割為8塊，以免土地讓出讓金的模式，與上海首富周正毅簽訂了8塊國有土地的8個出讓合同。呢、這個就是東八塊的名字的內由。2003年5月要求回迁的東八塊地區居民聘請律師鄭恩寵狀告周正毅，不久周正毅 被捕，我條友坐埋監， 但一個月後鄭恩寵也被捕， 是 泄露國家秘密罪判刑3年。 是 即是他其實今次就算今次呢都不是跟周正毅差遠的，他都是大概是呢個三 出嚟啦，去到差不多 五分一啊，即是呢、這個做呢、這個控告律師的人呢佔嗰個罪行咧就周正毅嘅五分一 但是。但係阿梁錦祥，你未答我嗰個問題，點解唔打靶？ 聽埋講埋先啦。 OK。 正至於東八塊地塊咧，政府已修改規則喺規劃，準備建成大型公共綠地。 嗯嗯。喂，到今時今日乜都冇乜點搞過 㗎。大型公共綠地嘅意思即係公園。 佢講個公園啦，咁但係將來公園係咪係 唔會啦？ 人 我話俾你， 我 define 翻乜綠地先？ 嗰笪地如果做公園，我俾個頭你當凳坐。話俾你聽，即係嗰個係一個，嗰個係一個黃金地嚟噶。我話俾你聽，佢比而家最近發展嘅，我你阿 Ed 你冇去過， 唔係， 就喺呢、這個喺呢、個應該盧灣區嗰邊嘅個有一個叫做五角城啊，嗰邊又係好大嗰個地方。呢笪東八塊呢笪地啊，係比嗰邊係更加好，因為佢係挨住南京西路嘅，即係所以嗰個交通係非常便利嘅。 咁、哦、比起個新天地個發嗰塊嗰塊地咧， 唔係你唔可以咁比較。新天地喺淮海路同徐家匯嗰頭咧，就傳統嘅即係上海嘅，即係香港嘅銅鑼灣、尖沙咀。嗯、但係上海係有條件可以發展好多個尖沙咀、銅鑼灣嘅，咁就係一個個嚟嘅。而靜安居係傳統嘅，靜安居由喺民國嘅時候啊，係成個上海嘅高尚住宅區嚟㗎。你講緊嗰啲咩丁麥村啊嗰啲啊，76號啊嗰啲，全部就喺曬嗰度啊，即係黑又喺嗰度，白又喺嗰度㗎。咁、啊、所以嗰個係一個黃金地嚟嘅，所以如果嗰度淨係起個公園，我批個頭俾你當凳坐。但係即係而家問題，你要拆掂佢，然之後究竟俾邊個去搞？即係譬如李嘉誠都話全個會搞， 咁而家嗰笪地係而家圍曬圍板咁樣一笪爛地， 一笪爛地咯，一笪爛地咯，仲有啲爛屋喺度㗎。你即係你知道上海啲嗰啲拆屋就係咁㗎啦，有啲拆到半撚坑咁，仲有啲爛屋喺度㗎。 係 咪你答咗我問題先？呢個之後咁就先問我 啦，台長大。 聽我頭先講啦，你留意嗰句啊，以免土地出讓金的模式，與周正毅簽訂你呢個出讓合同啊嘛，即係話唔使土地出讓金啊。 嗯， 佢而家佢攞呢塊地咧，正如啊頭先阿傑師講啦。佢一毫子都唔 零元啦、啊、當年叫做。 咁你仲要問一個問題啦、啊、當其實邊個批俾佢呢？ 边一班人去做呢样嘢咧？嗱、啊，如果佢判咗死刑咧，呢啲嘢以后咧都唔会再有人问到嘅。 啊，明啊明啊，真系 留翻只棋喺度。 嗱，我可以讲，首先讲明。呢个系良好愿望出发， 嗯， 系以我哋良好嘅愿望出发。嗱，你记得周正毅咧就唔系判第一次监噶， 嗯， 佢已经判过一次噶啦，跟住呢就第二次啊嘛。 系啊， 嗱，难唔到唔系佢坐得咁上一判第三次得噶。 喂，唔系，其实呢样嘢我就真系有啲嘢唔明啊。我佢啱阿牛问完啦，我都想问，其实我嗰时我成日问噶，我就点解呢条友仔咧坐完三年之后咧，其实佢坐咗三年都好传奇噶。我谂全上海嘅人都知，佢坐嗰个地方我唔记得叫咩，但系全上海嘅人虽然冇人敢讲。但系个个都知道咧，佢坐嗰三年系非常叹嘅，话俾你听。亦都曾经有人其实传咗出嚟，几乎系 报咗出嚟 嘅，就系、是、系啦，就系佢系可以自由出狱噶。咁咧就而佢喺入边有晒冷气房啦，佢可以点菜食啦，即系总之佢 手提电话 坐监嘅坐监嘅。咁但系我唔明一样嘢就系点解佢坐完嗰三年，佢仲要留翻上海？嗰時仲有消息成日傳佢又好 high profile 咁樣，又話想從頭嚟過啊，跟住又同邊個有錢佬一齊食飯啊乜乜乜。我就如果我係佢，我真係老虎魚一下就走啊。但我諗啲有時有啲嘢就唔知係咪即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唔係，佢一出獄咧，即刻又俾人拘捕咗嘅。 唔係，有一段時間喺上海好 free 㗎，有玩㗎，話俾你聽。 嗱，我作詳細解釋呢樣嘢啦。 呢個我就唔明啊。 當其時咧，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咧，佢入邊好 soft 嘅。 嗯， 咁但系有啲人咧就想查一查，即系究竟入边周正系点样啦？就曾经去狱啲入嗰、那个即系监狱嗰度查，咁、那个监狱嘅答法咧就系冇周正系呢个人，佢改咗名。嗱，咁我点解会知咧？就喺呢单嘢咧，就是、南方都市报报嘅， 系，我 即系 话 咧， 嗰时 我哋节目都提过少少噶啦，咁咧、 啊、 就冇咗呢个人，咁但系个名系好接近嘅。咁但系点解咧？嗱，上海咧。就今日冇人咁講呢單嘢嘅， 冇人敢講， 因為上海好南方都市報呢啲就唔係辣廣東省，就冇即係可以辣上海啲就攞嚟喺南方都市報出嘅。嗱，當其時咧，其實喺兩邊咧係角力緊嘅，因為你知道記得咧，當其時咧仲喺個胡温啊同埋江澤民之間，即係胡錦濤同埋江澤民之間交替嘅時間嚟嘅。 嗯， 咁所以咧，即係頭先你問嗰個問題咧，就點解咧？如果周正係出國嘅時候咧，好可能呢個關卡咧就係胡錦濤守住。 即系你讲嘅，佢都可能系你嘅猜测，佢都想走嘅， 想走。 不过就但系佢走唔， 佢唯一唔想去嘅地方咧就是香港。 系香港，因为老脸仲有收尾金噶嘛。 当其时 系 十零，当其时我哋识啲朋友， 佢系窝稳噶嘛。 当其时我识啲朋友，大陆嘅朋友佢点讲咧？佢话咧，即系呢个案嗰阵时候咧，系一个即系胡锦涛佢一个谂法咧，就系一个人要入，一个人要出。出佢系咩人咧？就系、是、周正毅，就应该系香港。因为廉政公署可以审佢，咁呢单嘢就即系可以有更加多嘢捅出嚟啦。边个要入咧？就喺加拿大嘅赖昌星。咁呢两个人咧好不幸咧，一个入唔到，一个出。咁当然啦，即系盘棋就将即系而家和局啦，咪周正喺入边。而家嗱，即系到呢度嘅时候咧，上海市政府换晒人咧，其实佢入狱入边咧就应该唔系咁好受噶啦。 但系我话俾你听，佢有排坐啊，即系好似阿台长讲咧，呢啲友仔咧唔会放得出嚟场，十六年后咧佢又会又留翻有啲嘢咧，又会再 拉过一次， 系 实有啊。 即系如果你话从良好愿望出发咧，可能都唔需要等十六年。 不过喺上海系好得意嘅，即系你话就系好奇怪噶，即系我。幾年前都即係我頭先講個低調嗰個咧，就因為即係的而且確喺上海係呢個周正毅喺個瘡疤嚟嘅，即係所以咧你喺所有嘅傳媒大大小小咧係完全可以一即係提都不提呢個周正毅嘅，係好奇怪嘅，即係喺上海係咁樣。 唔係你以今日嗰個環境已經係特別㗎啦，即係俾曬你啲香港嘅電視台或者其他電視台咧走上去採訪啊，或者當然入到去聽啦。即係如果我以我嘅理解咧，如果仲係喺呢個上海幫嘅勢力範圍嘅時候咧、 哦， 就會咁樣㗎啦。可能審嗰陣時候你都未必知 道， 係啊，即係可能淨係掛 咗。佢跟住公告翻出嚟， 公告翻出嚟，咁連你接近嘅附近嘅範圍都未必得。咁但係而家開始有少少苗頭㗎啦、即係開始少少俾你報道下啦咁樣。咁遲啲呢個人如果仲有一個生咬喺度，會唔會仲更加捅得更加多嘢出嚟呢、其實就應該係拭目以待嘅。 拭目以待嘅仲有嚟緊一個喎、就係、是、陳良宇喎。呢個其實仲盞鬼喎。即係周正毅你可以當佢暫時到此為止，但係陳良宇嗰個仲有得睇喎。 我想問一下呢、今次周正又話東八塊未審㗎嘛，依佢叫判18年間唔 係 16年間未包括東八塊呢條罪㗎嘛，咁佢而家16年間係包括邊條罪呢？ 冇，我佢要 发票，假发票，假发票， 佢可以假发票咯。 嗰个律师咪坐，话假发票都判得。 你知唔知假发票系好得？假发票判十六年好轻噶。 系先啊，随时我哋识嗰啲人咧，坐一次都得。 系啊， 假发坐一次， 通街都开噶啦。 喺大陆开假发票即发噶，话俾你听，唔好以为。所以我成日同啲人讲，做生意唔好立乱喺度玩呢个VAT 发票啊。即係香港人呢以前有好多人好 childish 㗎，以為嗰張喂發票都係發票一張啫，任開㗎嘛，我話俾你聽，喺大陸開假發票一張已經可以百你 嘅。 嘩好危險。 嗱呢個我又講講我自身啲經驗啦，即係以前我哋都同啲大陸嗰啲公司度做嘢㗎嘛。佢其中一個要求呢就係你提供發票。 係啊， 嗯。 嗱你提供發票你就好煩㗎，因為嗰啲發票要錢買㗎嘛。嗱，如果譬如話你諗得即係走捷徑嘅縮骨啲嘅，你真係買假發票咧，將來有一日咧，你自己要孭鑊。 以前有好多人做噶，因為有好多廠咧，佢冇內銷權噶，佢為咗要做生意咧，佢會透過第三者去幫佢開發票嘅。咁但係咧呢個就會有風險啦，就因為你根本咧唔知道嗰張第三者開嘅發票係真定假。如果係假嘅時候咧，你就賴到正一正。 同埋你要想去多，你知道咧。喺呢個即係唔知某一區附近呢有人通街同你兜售發票嘅。 喔、啊、我都唔知 道。 但是我都有朋友呢搞公司啦咁樣。但佢成日食餐飯都攞咗發票喎。 咪 佢 梗係有啦。梗係有啦。但係嗰啲發票其實都唔可以嚴格上嚟講呢係唔可以亂開的。即係因為點解呢每你香港人好多都唔明㗎，成日以為係一張發票，但係呢喺大陸呢增值稅發票呢係有稅喺入面㗎，有嗰 17% 嘅。 其實你係要交税咁解 㗎。要交税㗎。但我話俾你聽㗎，如果大家都係守嗰個大陸嗰個法規嘅話呢，係嚴格到呢的士佬開俾你嗰啲發票呢，佢都唔可以立亂俾㗎，因為其實佢係買返嚟㗎。 是要俾錢買㗎嘛嗰啲嘢。即係佢係俾埋税嘅嗰 啲。係啦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實際情況就係有鬆有緊，有鬆有緊啦。但係我就係話俾你聽，即係如果你係因為開假發票呢，係可以嚴重到即刻可以白你㗎。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囉呢樣嘢。 嗱呢次咁精彩啦，呢集咁精彩啦，我哋唔好逼啦，繼續仲有咩講㗎 喂。咁嗱，咁另外之前嗰三年呢又係咩事呢？ 咩三年？ 即係佢第一次坐監嗰三年。 贪污啦，我谂系嗰啲 贿赂啊， 要砌山猪肉啊，做乜嘢啊呢啲人？ 你问我咧唔紧要，我唔识唔紧要，我即刻揿到呢个维基百科。咁我哋而家睇紧嘅时候咧，就我觉得啦，啊呢、這个好讲得好嘅话咧，2006年5月26号嗰时候咧，周正毅出丑，据传咧已经改名呢个周振宇。嗱呢、這个就应该记低咧，就喺嗰、那个監獄入面嘅話嘅名嚟嘅，咁、 普 通話快 就周正義， 係啦。嗱，頭先佢問個問題咧，就應該咁樣。2004年6月1號咧，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周正毅案作出一審判決，周正毅因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囚兩年六個月，以虛報註冊資本罪判囚一年。咁我嗰陣時都冇搞發票。 所以話俾你聽就係坐完16年又可以再砌你囉，因為呢啲係嗰張莫須有嚟。 八塊嗰張咪可能。 係咪呢個莫須有嚟囉。係呀係呀。所以我就話點解，所以我頭先我話我唔明嘅就係點解佢坐完三年放出嚟佢唔走囉。即係 走唔甩 啦，就係台長講嘅，就係根本佢走唔到。 走 唔到。走唔到出去 囉。如果佢要走呢，即係佢想走呢，佢即係我諗佢一定會做呢個決定囉。但係你話真係佢要出咗，因為點解你諗下簡單。上海幫嘅勢力範圍主要喺上海嘛，佢出咗上海其實冇乜人保護到佢， 嗯， 係嘛，所以佢唔，你睇到佢應該係一路都留喺上海噶嘛，即係唔會去出咗呢個勢力範圍嘛，咁、但係諗下，即係樹倒猢狲散係嘛，佢只不過其中一部棋， 係啊，其實佢係一個卒仔嚟㗎咋。 嗱，你 覺得 如果成件事個核心咧，即係個單一嘅問題，周正毅到咧，我話一定白，但係而家就留翻喺度咧，其實諗下幾時用嚟咧，即係再去即係。 信藤攞瓜， 再第三讲呢个系我良好嘅愿望嚟嘅。 喂，咁真系几好啊！如果系咁，真系。 头先佢讲嗰度咧，个套现嘅资金系82亿人民币啊，即系呢个都我谂都报细咗噶啦，呢个财经。 唔系，点解我讲系一个疮疤咧？周正毅，即系喺上海，你系一个忌讳唔讲得嘅，就系因为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咧，当年佢呢啲咁嘅犯罪嘅嘢咧，全係可話俾你聽，噏得出同所有中國嘅各個銀行啊，都全部係有關嘅。即係嗰啲錢佢貸款，佢嗰間唔知乜鬼咩公司咧，即係嗰啲貸款咧，全部係有問題嘅。而差唔多你噏得出嘅所有銀行都借過錢俾佢嘅。 係啊， 咁所以你話真係如果要解話咧， 就又係 involve 好多人，好多好多人同事囉，即係等於阿賴昌星嗰單嘢咁樣。 係呀，佢如果呢單嘢真係爆出嚟呢，就即係嗰個幅度我諗都唔係少嘢啦，肯定呀。 係呀。 咁啊，即係周正毅嘅案件就到呢個位置啦，因為我哋都唔係政治嘅節目嚟啦，係咪？ 嗯。 但係呢啲集真係好鬼正啊，不上啊。 係。咁啊，仲有又我哋都未講我哋今晚主題喎。 係咯。 我哋嘅主題呢，同其實同幾件事都有關係嘅。第一個就係同人民幣升值有關啦。 將佢哋串 埋。第二個就係周正毅有關，因為我哋係講鮑魚拉。 周正毅冇鮑魚拉。 你有 你有啲周正毅同你講啊， 唔係啊，周正毅係包二奶、三奶、四奶、五奶， 面嘅面嗰啲新聞都已經睇到有啲端倪嘅。 唔係事源點解？我想 點啊？點會唔好啊？你淨係數咗兩個名都出嚟都有啦，不過我哋唔爆啫嘛。 邊個啊？你話 有個明星啊？ 係咯，有個明星 啊，阿魚啊嘛， 係你 哦，阿魚咯 嚇。 你講阿魚，我姓江姓楊啊， 係啦，真係 中間嗰次你哋自己諗， 自己諗啦。我第一個疑問呢，就係即係處於人民幣升值咁嘅狀態呢，你仲點爆二奶呢？ 爆二奶咪貴咗囉。 咁你睇你自己有咩消費嘅啫，你只搵幾多錢嘅啫。 唔係我點解會講爆二奶呢，其實就有一日我喺 discuss， 唔係今日唔係尋晚，我喺 discuss 呢就睇到個睇到個人整嗰條 thread 囉。即係睇一睇嚇鬼死我㗎。佢又問我啊，問我傑斯嫂有冇聽北上。咁跟住唔係即係一堆文字煲晒藍色呢，喂即係啊呢個咩 Kingdom 兄啊，喂下次唔好咁嚇我。即係唔係啊，因為我即時我未睇完晒嗰啲字嘅時候呢，我以為佢話喂大乜鑊啦，傑斯你老婆傑斯嫂有聽北上。我真係以為咁樣。咁其實講笑呢，即係我答下啦，即係其實我又唔係好驚我老婆聽北上。即係我以前都解釋過，就係話即係去得大陸做嘢，其實我老婆都預咗係即係預咗咩。但係我覺得做男人最緊要就係咩，即係要支訂返屋企囉。即係俾你個老婆感覺係你識支訂返屋企呢，咁我覺得就即係即係大家會有一個空間係去容忍大家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冇咩好 嘅。我作為呢個台嘅負責人，我補充一下啦。阿傑斯仔呢其實係一個虛擬人物嚟嘅。 假㗎，冇呢個人。 我而家喺我對面呢冇一個人喺度㗎。只係把即係兩個錄音機。 高科技嘢。 係高科技呢將佢融入。 我見到一堂黑臉係囉。反光 㗎。4.0版嚟㗎喇。 咁所以你問呢個問題冇意義㗎喇，真係。 即係傑斯所係冇呢個咁嘅人。 傑斯咁嘅人。 都 係 虛擬嘅。都係虛擬。 包括埋傑斯女都 係。 傑斯女嘅意思係咩呀？ 吓， 唔係傑斯嗰啲女喎，係傑斯個女喎。 係啊，呢位仁兄啊嘛 ，Eddie 01啊嘛。 哦，等我呢 問我嚇。咁所以我就諗起今晚就講下即係包二奶啦。其實我之前咧我都想講呢個題目嘅，但我哋都 之前包二奶 都諗過一個我想揾一個我朋友上嚟現身說法，但係對唔住，我多次勸即係convince 佢上嚟，但係佢都唔肯上。因為佢咁啊冇辦法啦，今晚啊如果有機會我就要出賣下佢囉，即係將佢事跡講講。 你嗰朋友 我一早就要做啦呢啲嘢。 佢嗰朋友都係虛擬啫， 我冇包，我嚴格上冇包二奶嘅經驗，因為我唔會做呢咁。 喂，嚴格又如何？嚴格上冇包二 奶。我諗我唔會做呢個網購嘅嘢囉。 咩包二奶似唔即係沉啊？ 係唔係？ 哎呀你真 係。係呀你會㗎啦，你 真係。即係你問呢個太低層次嘅問題，我哋應該 delete 咗呢個問題。沉同埋包二奶真係完全唔同嘅概念。 我沉我包二奶我唔需要沉條二奶嘅。 你可以沉而唔包二奶。 係啦。 俾阿台長解釋先。我如果佢有唔足嘅我補充。 係啦。你亦都可以唔沉咗去包二奶。 係啦。 你又可以沉又可以包二奶。 你可以沉條二奶，亦都可以沉條二奶 ,ok。 你又可以沉一條女包第二條女。即係完全兩樣嘢嚟嘅。 我再補充少少。沉呢通常是嘅解我嘅認知呢就係玩真嘅。OK? 有感情 存。包二奶呢就不等於玩真嘅。包二奶好多時嘅情況呢係玩滿足感嘅啫。玩同埋玩曬嘢嘅啫。咁所以就唔係玩咩真感情呀，玩咩嘅。同埋玩呢個銀紙嘅。 有一個共通點嘅，沉呢同埋包二奶都係玩錢嘅。 係咁就我點啊？我講我朋友個案先， 唔係等我嚟問啦，好簡單啦。 好， 你朋友一個月 用几多钱百二啦？ 唔系，我的朋友而家已经甩咗， 甩咗啦，哦，已经唔插啦。 咁啊，其实嗱，我先如果讲包二奶啦，我谂我嗱，我先讲先啦，即系我就先从呢个长安讲起啦。即系长安就有一条有一个地方好出名嘅，叫二奶村嘅。咁咧，嗰度咧就其实真名嗰度就叫锦下新村。咁嗰度咧就当年啦，其实而家都住咗，而家都住好多女嘅，不过而家咧就 K 场嘅女住得多啦。咁、但系当年咧就好多香港人咧就喺嗰度咧就包晒啲二奶嗰度。咁、那个情况咧就其实就好盏鬼嘅，但系即系讲紧四五年前嘅咋，唔系好耐嘅。咁咧就会系你会成日见到晏昼咧就会通熟口熟面成日撞到你朋友啲嗰啲车咧泊晒楼下啦。咁而咧晏昼嗰啲有。我試過有一個朋友咧，個老婆咧就係真係喺錦下新村就見到佢老公嗰架車，咁跟住佢一路就喺度等到佢老公落嚟，跟住就喺條街度咧就直抽啊，就喺度直抽啊，咁咧就嗰啲嗱，咁咧嗰啲香港人其實包二奶咧，晏晝咧佢就會泊曬架車咧，就會喺嗰度附近啦，跟住然之後咧，其實佢做咩咧？唔係做，未必一定做。即系深邪嘅嘢喎，其实佢就系想去 饮下觉 啊，饮下汤啊，咁有时可能啊，啱啱约埋三五知己啊，上去屋企打麻雀啊，咁、样，即系其实系玩满足感嘅真系，咁啊，梗系有条女咪服侍下你咯，咁但系咧，慢慢咧，其实咧就嗰度就会发觉咧，又有多笑话就会闹出嚟啦，就系、是。好多个人其实系包紧同一条女啦，吓咁就吓，因为啲女其实识控制噶，即系譬如话包开 at 你嘅。你话知道 你都系一个礼拜都系上嚟两日，多数都系礼拜二、礼拜一、礼拜三嘅。咁礼拜二、四、五就会留咗俾第二个噶啦。吓、啊，即系有啲好多呢啲咁嘅情况。 唔系，仲有啲佢有啲即系有空余嘅时间，佢仲出嚟沟下仔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 呢个都好常听闻啦。 仲有咧，有啲女咧，有啲二奶咧，得闲去下串下噶嘛，去啲宴百场。OK， 阿杰斯应该好知啦，应该 多啦，多到啲又多到晕啦。咁同埋就咁即系我朋友嗰个个案咧，就系点解我谂住即系会佢系我其实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有玩，即系有包括二奶，但系佢啊非常之劲抽嘅，即系佢咧就系、是、从我识嗰条友十几年啦，佢系由开始咧唔玩嘅。啊，即系唔好意思，又要拉 at 嚟讲，即系有啲人 at 嗰啲要啦，吓咁即系乖乖仔咁样，咁跟住好啦，我哋就真系带咗佢落火坑，咁跟住 真系唔啱啊， 所以我好 啱，我唔啱啊， 近你真系有少少惊，大佬真系， 喂，我唔啱啊呢样嘢啊，啊冇唔啱啊，喺我嚟讲 最严重，咁咧佢就系嗰啲，佢就系嗰只即系一发不可收拾嗰只咯，咁佢就最严重嘅时候咧，就佢当时同佢老婆咧以前就管得好，因为管得太犀利，咁跟住咧就即系譬如话有时， 即系本身就结咗婚， 本身系结咗婚，咁佢有个问，佢个背景咧就系咧佢老婆管得好犀利，又拍拖手管得好犀利，佢个老婆有啲家姐 feel 咁样啊，咁跟住然之后咧就譬如有时我哋打麻雀咁样。佢老婆一定 call 佢啊，发晒慢盏问佢几时翻，即系嗰只啦。咁佢已经成日好似鹌鹑咁啊。好啦，但系哇呢啲人咧，你唔好睇小佢，一发围哇真系好嘅。咁佢第一波咧就喺好多年前咧，突然间咧就我哋知道佢即系首先我哋一齐去玩，喺某一个场啦，喺东莞某一个场，跟住然之后佢识咗条女，佢就开始黐埋咗啦。黐埋咗之后咧，突然间咧有一日，我哋就好多朋友收到佢老婆电话，我老公唔见咗啊，十日啦已经，咁啊 心中 唔知去咗边度吓，唔知去咗边度，咁佢你可唔可以帮佢拆，即系揾佢啊乜乜乜啦，咁佢老婆开始都，即系佢老婆开始佢话有咩唔着嘅，叫佢都抱头先啦，点点点，即系可能佢老婆即佢老婆知道自己逼得好犀利，系啊，咁后屘我哋就嘥好多人力物力啦吓， 寻夫啦， 咁啊寻帮佢真系揾到佢出嚟啦。哇！有仔话我唔翻屋企嘅，我呢铺斋一定唔翻屋企，即系咁样。 我表示表扬啊！ 咁我就啊，好言相劝啦。我屌你有咩唔系啊？话 玩啊！ 屌你！我真系我自己觉得内疚，即系喂带你出嚟玩，你玩到咁啊！ 哇！我真系内疚喎。 唔系咪影衰晒男人啊？ 吓！我话你要知道大佬边个系饭，边个系饭盒，边个系外卖，你要知道，即系全部分得清清楚楚啊！咁后屘好啦，咁搞完咁样，即系。到最后佢都听我哋讲，咪翻去啦。咁跟住，然之后翻去之后，个老婆真系对佢好，即系 OK 嘅，真系 态度转晒。 啊，咁以为嗰铺完咗冇事啦，哇，下铺仲大，佢又嚟咯。咁啊，同嗰个女仔都断咗啦。跟住隔咗两年后，佢又嚟包过。咁咧就包一件， 跟住又再包第二件，包第二件之后呢佢生埋仔喎。哇 嗱呢个大忌 啦。咁呢搞到而家呢就又离婚又成。咁呢就而家就有同 香港嗰本本身有冇仔 吓、 啊、有冇仔、 香港嗰个有一个仔。 哇 好大好麻烦嘅搞到。係呀搞到即係家变啦，又搞到跟住而家又两头即係你都要养㗎嘛，因为两边都有細路仔啦。 係呀。 咁、然之后跟住就而家就好辛苦啦，即係又经过97金融风暴啊就爆爆咁咁啊咁样。咁你知即係荷包又顶又即係。 佢包嘅时候佢唔知有。 成个人即係到今 天两边走。 就其实落魄咗好多。即係因為呢啲感情上嘅嘢。 唔係佢包嗰陣佢唔知道金融風暴㗎嘛係咪先。冇得怨㗎。冇得怨㗎。係 ,ok 囉。 冇人話怨。 冇人話怨。 佢怨囉。 我哋而家覺得佢慘，我哋冇人。 係 呀。我心邊同情我哋 ,ok。 咁就即係其實我啲可以分享一下呢個個案啦。即係有時出嚟玩真係唔好去到咁重。 你都答我一 句，你都答我一句。朋友先， 唔係，同埋我好慶幸我身邊有呢個朋友， 唔係你 都起碼嗰個受害，即係就唔係我啦，唔係就唔會發生我身上。 你都答我個問題，佢用咗幾多錢去包一個月二奶咧？大概， 我諗 嗰時好平嘅十年， 唔係好平嘅咋，一個月即係我諗六七千蚊家用咁樣。 十年前啊， 都好犀利喎！ 我諗我諗冇 咁貴， 我諗咋，我即係由三四千蚊開始玩 啦。嗱，阿傑斯講呢個故仔咧，其實有啲可薄嘅地方。以我粗淺嘅理解咧，即係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咧，我唔識嘅。但係你計條數咧，包二奶咧係唔會破產嘅。 唔係我冇壞破產啊， 係會落魄 嘅身，我係講緊你即係跟住你幾頭住家，跟住然之後你有細路仔嘅時候，你又要供書教學，咁你變咗佢。 唔係佢呢個咧，壓力就好大。佢呢個咧就唔可以純粹用包。 佢今時今日仲壓納不到㗎，冇壞破產。 邊度啊？ 嚇？ 邊度？ 壓納不起， 邊度都係。係啊， 嗱呢個咧其實咧就唔係純粹包二奶現象嚟嘅。 嗯， 呢個就係 Ed 講嗰樣嘢啦，你又包二奶又沉。 嗯， 佢系沉咗啦， 沉咗嘛， 有细路啊， 嗰个问题系沉唔喺包二奶度。 嗯， 你明唔明啊？ 我明唔明？ 问题本身喺沉嗰度，唔喺包二奶度嘛。嗱，你沉咗落去之后咧，跟住你个人好多嘢思考唔到咯。即系譬如点解你会生个仔出嚟啦？点解生个仔出嚟唔会闪咧？系可以闪噶嘛？ 咪系咯，堕胎噶嘛？ 都有责任感 咯。系咯，咁你咪因为你沉咗，所以你就分唔清好多嘢咯。 系， 即系而且一样嘢咧，就系头先我哋讲沉咧，好多人会错误理解咧。你是只会沉一个人，事实上是 不是 未必定是一个人的，你可以沉同时 沉几件啊， 因为身体太好了。 即这个有很多人有他本身的特质的。 是 不是，即是如果你同时沉两三件，你咪自找麻烦咯。 是 所以他刚才阿杰仔讲的一样东西呢，即是我自己觉得反而是你自己那个你这个朋友本身的人的一些背景的问题啦。 嗯。 即是听下去呢，似乎那个笑恩呢，即是不要说我们是即係太過 八卦啦， 唔係太過犬儒，係都有佢老婆嘅因素入邊。 係啊， 即係呢個係佢對老婆， 當然有啦， 對佢老婆早年嗰個經驗一個反應。 同埋最早期冇接觸過呢啲， 佢係因為佢少出嚟玩，佢淨唔玩嘅 地方， 係啦， 都係一個 咁就變咗。 我有啲朋友都係有啲咁。 我咪聽過一個説話咯，嗱呢個我又係聽翻嚟咧，就話咧佢結咗婚都好多年啦，可能二十幾年啦。佢第一晚出去滾咧，跟住佢講嘅説話。他從來都不知道什麼叫幸福。 咁好似夸 张呢啲就大鑊啦。 通常呢啲朋友通常仲含緊呢度啲咁好玩嘅地方嘅。 有啲 兩隻眼發有光嘅。 係有呢啲徵兆㗎。即係嗱阿台長講嗰個咩從來就係嗰個幸福嗰個啦。同埋就有啲友呢身邊嗰啲呢成日就出嚟玩嗰啲又話哎呀邊個想溝我啊又成日以為自己好靚仔咁嗰啲呢嗰啲又係好大鑊㗎。即係嗰啲又係好容易賴嘢㗎即係唔好成日因為太認真啦成日以為即係以為啲女係真係 like 佢嗰下先大鑊㗎 當咗自己情聖。 咪都要 like 佢通常都 like 佢啲人民幣㗎嘛。 係囉。 係咪先 我呢個呢你又唔可以用咁理智嘅方法去講嘅即係你話好多人都知啦即係呢啲係 ABC 嚟㗎啦你上緊大陸都咁。但係你發覺就好多人呢就係連呢啲 ABC 唔識 control 都 control 唔到嘛。 處理唔到啊。 處理唔到嘛。呢個唔係一個話即係你明唔明嘅問題，一個你个理智控唔控制到你感情嘅问题， 嗯 啊、即系你去到一个你沉或者你自己太想去嗰样嘢嘅时候咧，就系、是、你好容易说服到你自己， 嗯， 系嘛？ 嗱，咁我又想问啦，即系譬如话嗱，大家都有成日上大陆做嘢啊，其实就系话，即系你系会唔会，你系点样理解就系、是、啊？点解啲人系要即系包翻盖喺上边啊？ 即系个心态系乜嘢咧？ 粗浅啲睇，我自己会觉得系，即系老板，即系想做老板嗰、那个，一来佢就即系时间长啦，要搵嘢解决， 空虚。 系啊，嗱、這、呢个紧要系。呢个第一点啦、啊。另外就系我解决得嚟，我仲有个老板 feel， 咁、 啊、 样变咗就你香港好少有呢一样。 我就成日同啦，我身边嗰啲包二奶嘅人咧、啊，即系我问过佢哋啦，即系我谂我嗰个都算准嘅，即系摸定十个人以上啊、嗯，即系有呢啲经验。佢就成日都同我讲就系，唉，空虚啊嘛，我就知你讲嗰啲嘢啦，即系 闷啊嘛， 闷啊嘛，夜晚大佬放工翻去一个人喺屋， 唔好又叫咩？ 好惨噶嘛，夜晚有个人喺屋企揽下，真系争好远噶，即系咁样你明唔明？我唔知道你有冇呢啲经验啊？ 我都成日都 系呢样嘢，佢为自己开脱啊。啊，咁但即系你哋咁你觉得会唔会系成日上去撞佢做嘢，系咪真系好恐佢咧？系咪需要有一条女揽下你啫？ 啊，系噶，唉，你问我就系啦， 问我就系啦， 你知啦，上面张床又大，嗰张唔系 double size 嚟噶嘛， 拼 size 嚟啊，上张床都好大， 我比较 大 啦，张床自然又大，都有啲咁嘅。有啲咁 有我都有， 但系就比一般人少咯，我自己就 唔系，即系有 一样啊，整个四十五度骨算 嗱呢一样咧， 系我同你都系嗰只咯。 呢样咧应该 Adam HK 讲嘅，真系嗱 ，OK。 咁你问到咁， 我问到我都答， 我同意，我同意。 唔系我哋讲紧两样嘢嚟嘅，头先讲紧呢个感情嘅需要嘛，你讲一样系性嘅需要，两样嘢。 唔系一样啊，阿林咁长，其实都一个感情需要嚟噶。 诶，你都唔系嗰样嘢，人哋讲结婚包二奶。结咗婚之后再包二奶， 唔系真系噶，我同意台长讲，唔系性嘅问题嚟噶，唔系净系呢个 闷嘅问题咯。 你请个阿姨，即系你上去请个阿姨，唔可以24小时招呼你啊嘛，啊有个人帮你24小时洗衫。斟杯水俾你，斟茶， 唔系就系呢啲嘢咯，即系你就系话，我回应翻就是，譬如话阿静头先讲嘅就话，譬如话，我如果我有咩需要，我咪去四十五度骨咯，咁，但系咧，真系唔系呢样嘢嘅，嗰啲友仔佢可能佢觉得，喂，佢去嫖，佢都系补唔到佢嗰个空虚，咁所以佢就慢慢就会形成，就会。是要整翻件， 即系二奶嚟讲，某程度都系 塑造翻个家庭环境嘅自己。 系啦，某程度都系个朋友啊。你有啲嘢可以同佢倾，又有啲嘢你唔同个军妹讲噶嘛。当然有啲嘢同军妹讲，唔同屋企嗰个讲。 都会有嘅，都会有。 有啲嘢咧， 唔 同咯，你会同佢一路 mark 落去 嘅。有啲嘢要同个二奶讲，亦都系唔会同老婆讲。 系啦， 阿 Ed 你肯定会知嘅。 诶，吓，系咯，点解系咯？ 你猜真系成 玩两讲就好啦，冇话啦 ，OK。 成晚浸，即系提咗你咁幼稚嘅问题，竟然出 咁精警。 唔系我最有头先，我最记住佢讲嗰句，就系夜晚瞓喺张床嘅时候咧，你就会有嗰个感觉咧。呢个我就非常认同阿 Ed， 即系我都有成日都系嘅。就系如果一条友，因为嗰张床真系好 Q 大嘅，通常都系嗱，就系倾 size 嘅啫。咧瞓喺度就咦？好像爭咁啲嘢喎，尤其是天寒地凍冬天嘅時候咧，就真係好大喎。 都攬枕頭咩？ 係啦，咁阿台長未表態嘅，點解唔靜嘅？ 我唔識呢啲嘢噶嘛，我知 唔係我要講你朋友嘅經歷嘅。 有我有，我自己有啲朋友都包二奶嘅，不過嗰幾出奇咧，因為即係佢本身又其貌不揚啦，又即係當年嘅經濟條件又唔係太好啦。咁佢嗰個 case 咧點樣咧？佢喺大陸落嚟嘅。咁咪上海人啦，咁啲广东话都好差㗎。咁嚟到香即係喺上面呢当其时就娶咗个香港嘅人啦。咁呢个係当年嚟讲唔係太普遍嘅。因为你知道就算到今日呢香港女仔走上架上面架呢都唔係咁多。即係慢慢。 陆陆续续 啦。但呢个係好早好早嘅 case。收尾佢落咗嚟香港冇几耐呢就即係喺上面又包咗个二奶啦。 搵到钱未啊佢。 未㗎。所以頭先你講啲呢其實同搵錢冇乜關係。 冇關係㗎。 冇關係㗎。即係你唔好以為嗰個人有咗錢所以包二奶。咁我見到個 case 就唔係嘅。咁結果就收尾同個老婆離咗婚囉。咁唔知點解佢離咗婚之後發一彈。 呢啲係命運。呢啲係 命運 係冇乜關係。 呢啲真係最幸福話對啦。 有啲 ICQ 啊。 好多你冇圈啦唔使驚嘅。我哋跟住即 係。O 咪 O 㗎嘛。 O 咪 O 囉。咁啊，朗拿度路易斯朗拿度就問啦，佢事實上大陸好多正嘅大陸妹，好多正到不得了，好多人咧乖乖仔都無法抵受得住。 係啊， 你冇寫 有啦，我哋今日都 係 咯。 係啊，仲一樣嘢嘅，即係我啱又記又講啦，咁就係即係咧，你屋企嘅老婆咧就會成日一到月尾就會你攞家用啦， 二奶都會 咁，但係二奶攞得好 technical 嘅話俾你聽，即係就有我俾啦，冇 啊先咯， 遲啲先咯， 我又唔見咗電話啦， 好主動咁問你，嚇，我而家係咁樣嘅。 我你唔使问我。喂，我梗系见过晒呢啲嘢啦，真系了害你。 同埋有一个因素咧，即系大家头先都冇讲到咧，就系香港女仔本身嘅特性。 嗯， 即系我怀疑咧，譬如话好多人咧，佢上去包二奶咧，其实佢真系喺香港呢个家庭咧，佢感受唔到一啲温暖。 嗯， 即系同埋嗰个夫妻嘅关系咧，处理得唔系太好。 唔系，但系你唔可以怪香港嗰个老婆。我觉得呢个唔系，等阵先，我觉得呢个唔系同香港女仔有咩 difference 啊？即系 with 呢个大陆女仔、嗯，我觉得你喂，当你系一个你结咗婚，你个老婆月尾问你攞家用，系天经地义啊！大佬佢都要维持嗰个 family 噶嘛。咁但系即系二奶就唔系呢样嘢，但系有时候有啲男人就觉得哇系真系有分别嘅，佢就会觉得哇即系上面嗰个真系温馨提示嚟嘅，大佬吓、啊、即系唔同噶嘛。 嗱，老婆同你攞家用咧天经地义，但系二奶同你攞钱咧 都 系 出 粮，所以佢代数嘛。 唔系就咪两种唔同嘅嘢， 即系你就算攞得嚟都温柔啲。 系咯系咯系咯。 咁嗰、那个你香港嗰边你就会觉得 tough 啲啊，硬啲。 台长系继续啊，台长。 冇嘅，我始终觉得咧，就系、是、其实讲到咁上下咧，即系香港个女仔本身亦都要即系谂，即系咪喺处理嗰个夫妻关系方面有啲即系改善嘅地方 啦。用以大陆以拉嗰个 改善啊， 好简单啫嘛。 冇讲嗱，我觉得嗱呢、這个就唔系 大陆妹啊， 当 自己系以拉， 唔系我从自身嘅立场去讲，即系我就去试下尝试去代入其他人嘅谂法咯、嗯。譬如你翻屋企咁样。啊！叫声诶，老板， 捻脚 系啦，跟住递个拖鞋俾你， 系啦， 跟住斟茶，跟住同你即系捻下脚，咁 咪得闲换制服啊？ 死晒啦，好难啊， 死晒噶啦嗰啲。 咁你即系你嘅讲法就根本冇人发生啦呢样嘢。 唔系呢个系梁锦祥嗰只嘅良好愿望与本节目无关，冇可能。 我都讲啦，我头先都讲啦，唔系我从自身嘅立场出发啊嘛，我。 代入 其他人嘅， 摆到明同 抽离啲， 呢样嘢摆到明就同自身立场去谂。 唔系，我想讲就系、是，其实当你调翻转嗰个系嗰、那个老婆喺大陆嘅，嗰、那个老婆都系会咁样对你， 仲差添啊！随时 系啊，仲差啊！话俾你听，如果大陆嗰啲老婆，你冇家用俾佢少个崩，佢即刻掹添啦，即系大难临头即刻各自飞添啊！ 冇啊，我嗱， 即系但系好多男人就唔明呢个道理。 临结尾，我讲一个即系我自己听翻翻嚟嘅故仔啦、嗯，都几感人又几得意嘅。 系 咁咧，就讲一个人 好快啲！ 我攞定紙巾啊，攞定紙巾啊！ 我都想喊， 都幾滴汗啦，而家已經， 我已經想喊啦，揾你咧。好，繼續講兩場。 嗱，咁呢個人咧就即係早年咧就上大陸營商啦，咁就喺唔知喺杭州度識到個女仔， 咁就死啦！ 好快嘅，即係都短時間。 美女， 即係應該係美女嚟啦，咁就好快娶咗落嚟啦。 嗯， 咁娶咗落嚟第一日咧， 香港， 就喺香港，第一日已經失咗蹤。 嗯， 咦？ 咁呢個人咧就。都几，我谂佢几伤心啦吓，咁同埋佢嗰个生意嗰个际遇都唔系太好， 嗯， 咁收尾咧就佢做咗呢个舞场嘅啲唔知卡拉 OK 啊定舞场嘅 经理 嘅经理啦， 嗯， 即大班啦， 啊大班，佢又成日即系接触啲女啊嘛，咁有一晚咧啲女带咗佢去一间鸭店度，咁佢坐低冇几耐啦，喺对面望翻佢，见翻佢老婆， 嗯， 啱啱系结紧只鸭。 嗯、哇有货真系话， 咁佢咩反应啊？唔知 佢咪跟住揞条拎条手巾出嚟 喊咯， 抹一抹只，抹一抹块面就跟住走咗去咯。 哦， 好在佢唔系谂住扮鸭。 咁所以你讲 又买钟佢。 点解我讲呢个古仔咧？就系、是、凡事咧都系有对有两面嘅。 嗯， 你固然可以包二奶啦。 人 哋女都可以出嚟玩， 包義工 啊，女都可以包義工嘅啫。 唔係，同埋落親嚟嗰啲都冇乜好下場嘅，即係如果娶得落嚟嗰啲咧，好麻煩嘅都係。 係咯，咪講 緊。唔係，呢個 係 OK 嘅， 呢個要修正下就係、 是。唔係唔一定，睇你點樣去處理。 係喺咩條件之下去認識呢個人，同埋咩條件之下去結婚？ 嗯， 就有啲我見過都到依家蘇法。 我身邊都有幾個都係。 同埋你咩場去識佢嘛？譬如你喺卡拉 OK 識， 你好找死啦！ 咁你咪即係你咪要預計到個機會，個機會有幾高咯？嗱，但係就算係咁樣咧，亦都唔係所有嘅結果都一樣嘅。 嗯， 啊、即係有啲亦都我 有啲好未好嘅， 有啲亦都係美好嘅。 嗱啲啫， 譬如我聽到有啲嫁去馬來西亞都好好嘅。 嗯， 係嘛？其實你亦都唔好諗呢樣嘢，就話即係喂，即係包二奶咁樣。其实好多呢啲咁嘅，譬如香港人呢啲咧，已经慢慢淡出噶啦。 即係你唔知咩？佢哋嘅首選已經唔係香港人。 咁當然啦， 係咪？即係慢慢已經係隨住港紙嘅沒落咧，港幣 開始下降， 即係已經係動搖咗好耐啊！即係 選擇多咗咧， 選擇多好多。佢哋而家嘅選擇已經唔係， 同埋你容易又揾到個有 power 嘅大陸男朋友， 係啊， 即係呢個你行出廣州，行去深圳， 係擺有錢大陸佬啊， 係啊， 跟住又有台灣人咧。 咁所以個世界即係隨住佢嗰個全球化之後咧，即係所有嘅人際關係都係開始一個。好深远嘅影响， 地球一体大嘅。International， 我哋够唔够学术咧？今晚 够学术， 有你喺度梗系够啦。层次都高咗嘅。 最后想问一个问题，你嗰时咧搞包二奶，搞到家破人亡，生埋仔嗰个咧，佢有冇后悔？ 黐线嘅，后悔两秒钟 嘅 嘛？ 后悔我谂多少有嘅， 两秒到咯， 一定有嘅。但系喂，你而家已经已成定局啊！而家佢就系仍然系好努力工作啦。咁但系就孭住兩頭家嘅嘢囉。 其實呢我想講一樣就係、是、如果去包二奶冇所謂，佢唔後悔 enjoy 冇乜所謂嘅。 喂你 冇乜所謂，你係當時 咁嘅環境 先 後悔後悔係有嘅兩秒鐘到囉。當第二件二奶再出現嗰時候呢，佢就唔會再諗嗰樣嘢㗎啦。OK， 係咪啱啱。 喂仲有啲 ICQ 喎。 同埋佢喂。 就馬王話講啦，佢要尋呢要尋得正經嘅呢，冇得尋得正經㗎。你尋嘅嘢就係冇得輪 到。 係囉， 冇得輪到得你。 如果你咁清醒嘅話就唔係尋啦，係咪 即係有一種唔知係邊個好似個 Gary 講過嘛，呢個世界凡係太正經嘅都唔好玩㗎嘛。 係呀啱。 係咪都係尋夜場女同自己玩有咩 difference， 同玩自己有咩 difference 喎。玩自己食自己㗎梗兩件事嚟啦，大佬 有 difference 啊！ 你問下啦，我想同我 夜場女，你都真係溝女 feel 啊！ 咪壓自己，我諗你唔會沉啩。 唔係你諗下啦， 唔會沉呢樣嘢。 你問我，你問我樣嘢啦，我想同啲女瞓啊，定係想同我老母瞓啊？咁簡單啫嘛。 你啊咁樣話？ 冇攞老母嚟 瞓啫。 係， 我細個都同我老母瞓。 佢講緊一個學術嘅理論啊嘛， 係 洛伊德啊嘛， 洛伊德噶。 跟住讀 好高層次我都 讀埋一個，我哋就散 band 啦。咁就係路易斯朗拿度讲啦，佢话香港女事实上喺感情上同性方面咧都比唔上大陆妹。 Yes， 绝对同意。 性方面即系需求啊，你讲 唔知 技术啦， 唔系啊，快速嘅程度啊， 唔系同埋系有明显嘅分别咧，就系、是、大陆而家嘅女仔咧，嗰个啊， 接受能力、 性啦嘅开放程度咧，系真系。是强过香港的。即是香港的女仔相对来讲是保守的。这个其实都是为什么很多人沉的问题。因为大陆女仔其实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为什么比较开放呢，就是因为他们在他心目中他觉得呢，如果他譬如说啊平时出街着得性感一点，他们的言行是比较即是比较 open 一点、是一种时髦来的。 Yes， 他们觉得是潮的。 我喜欢 的。但是香港女仔已经经过了那个阶段，已经过了那个阶段。香港女仔现在就会调回转头，就是喂哇及多两眼，即是 色狼咩？你都沟我， 好似睇蚀咁样啊！即 系有，我觉得有啲系 呢个系， 即系可能佢着得性感啊，会工作上啊嗰啲方便咗咯。同埋你开放咗，我都觉得系， 有成个社会风气啦，即 系 成个社会风气啦。 系咯，咁你香港啊，好多时你话保守，但系就着重咗个感情多啲嘅，我觉得。 系啊， 呢样嘢我觉得要俾翻啲 credit 佢。 吓吓，即系各两地各有各啦，但系真系个情况系越嚟越，即系嗰个偏差越嚟越大嘅，即系呢个喺香港女仔同埋大陆女仔。 我自己个观察都系香港女仔咧，你差唔多听佢讲少少嘢，你同佢接触耐啲，你都好清楚嘅香港女仔。 系啊， 即系你摆个款出嚟已经差唔多，诶呢啲系港女嚟噶。 系啊，最明显嘅分别就系你同佢讲多两句，佢就以为你沟佢。 哦，咁系。 但系大陆妹系唔会咁样，大陆妹沟唔沟咯。 系啊， 即系 过嚟 好开放嘅咁嘅。 系啊，即系讲啊，诶， 讲 哥够啦，够啦，讲到刘芬搵第二集第二个节目讲啦， 开特别节目啦，港女人啊， 踩亲你啊， 我哋。会 唔 会 吓？喂，留翻嚟讲，你做咗第二样。 唔系，我哋会唔会做一样嘢叫港女大批判好啲啊？ 好啊， 嗱，特别节目好啊，讲埋港男咯， 港男咯，系咪？ 港女、港男大批判 啊，唔系要拆开嚟讲， 拆开嚟讲。 因为咧，你港女仔咧就唔可以用港女自己走去睇翻港女噶嘛，呢、這个唔够客观啊嘛。你用港男就係講港女嘛。 係啊 係 啊， 啊。但我哋又搵唔到港女嚟講我哋港男嘛。 有嘅。 唔係我就覺得呢，如果你講港男呢就唔搵港女嚟講啦。你搵即係 北妹去讲。 哦，得喎，北 妹真得， 仲要用普通话去讲。 咦，阿牛，你可唔可以带部 MP3 上去攞录佢？ 我有之龟啦，之光啦， 之光可以。我又要做少少卖少少广告，其实。某一集喺隔離台嗰個咧，我哋都多多少少辣過呢個題目嘅， yes. 有興趣嘅就可以過去嗰邊聽啊。 at 頭講 at 記係咁， 又嚟啊！又嚟啊！真 係，拜 咩就係咁俾人中。 仲有一個 台長就 是，其實你以你所見咧，北取嘅香港男人咧係咪 98% 都失敗？ 北取嘅香港男人啊， 我 真係 好少啦，我有好幾個都幾 唔係，我都有成功個案。我哋都有即係今時今日都仲 唔係你諗下你好簡單，一定唔會係交8%囉。你諗下幾多香港即係大陸嘅女仔落過嚟。 係囉。 咁你埋落嚟個仔啱今年考第三，咁真唔真 同埋呢個趨勢呢，即係我喺隔離台嗰個節目都講。即係呢個趨勢其實係越嚟越明顯㗎。即係呢個係一個中港大融合嚟㗎。即係你冇辦法避免㗎。即係日過多十年八年就係非常普遍。即係譬如話我講緊嘅係我哋嘅再下一代嗰啲人。其實就係、是、好普遍，就一定係女嘅嫁上去大陸，或者係男嘅就娶大陸妹。冇呢樣嘢係 mix， 即係一定係好快就 mix 埋㗎喇。冇以後根本可能不成一個話題 㗎。即係以我香港嘅朋友嚟計呢，係成功個案係遠多於失敗個案嘅結婚喺同大陸結婚。 唔係你好簡單啦，你攞美國咪例子咪囉。你入我諗你喺美國唔會每見到有條友仔話 因為我 紐約仔娶紐約妹㗎係咪先， 都唔係話題， 唔係新聞嚟㗎嘛。喂，我紐約仔娶個德薩斯州妹㗎，嘩屌使唔使埋頭。 如果你美國大伯鬼佬娶唔知菲律賓啊， 唔係嗰啲都唔係話題， 即 係 我 話題 即係呢個其實中國個趨勢亦都係即係而家我哋就大驚小怪，其實過多幾年根本呢樣嘢已經不存在。即係因為你睇到個趨勢係咁樣。 唔係，甚至可以咁講囉，即係你覺得話根本如果係北上已經唔係一個話題，其實北上頻道已經 係啊，我 需要作為一個 做多兩集冇嘅呢個。 係啊，喂，呢啲都唔係新聞嚟嘅，個個都係咩？即係而家呢個咁嘅局面咧，只不過仍然有好多人咧就抱住呢個香港呢個形象。 其實呢、這個即係你深層次睇，其實一個大香港主義啫嘛。點解你要講即係一定要香港乜香港乜啫？即係過多幾年嘅根本連香港人咩叫香港人，你都要重新再界定過啦。 即係北上嘅詞就係歐嘅。 嚇、啊！ 北上， 但都仍然都仲有好多唔係好太了解上面嘅。呢個節目都仍然有佢嘅存在價 值。嗰時叫北下行。 係啦係啦，咁就應該調返轉囉，我哋 就唔係北上囉。 喺大陸上面人講香港嘅。 講香港嘅嘢囉。 係 啦。咁、okay. 今日好開心啦，即係咁多人喺度又講咗啲咁學術性嘅問題。咁、我哋繼續下一集再探討一啲另外一啲更高層次嘅嘢。 留意我網，拜拜。